眼神，当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们能不能懂得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要一肚子的气氛。写进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有没有想想又何道去，多么依然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就是你到底哪一点叫不爽，是你不皮，就算不像男人就要命的自尊也够，还是那女人骄傲的刀杆和红砖放死去的冲着面冲冲冲，打不开的心门拿着走门门门，你要学学那个琵琶里的心小说，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滚滚。心都过去，有你何让我写进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有没有想想又何来去，多么依然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我说的很好没关系，你可能你不再想到过去，有你何让我写进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有没有想想又何来去，多么依然在这里吹冷空气，我们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我说的很好没关系，心出那我蹦出来，不下来在心海里的无聊，在家里有牛奶，一杯喝多痛，醒的眼泪流，圣诞经过窗，好汉不回头，酒杯还逃啊，酒都俺没老，圣诞经过愁，好汉不转头。 虽然我并不会游泳，但是很喜欢坐在海边发呆，或者在海边走一走，那种感觉很舒服，没有生活当中的烦恼，也没有太多的欢呼雀跃，只有安安静静的享受仿佛定格的时间。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看海，或者去你喜欢的地方静静的发一会儿呆。好了，听歌吧。 谁走过你的身边，留住往事一一浮现，梦的尽头谁逗留，谁回首，我劝你眉间哀愁，牵手放手停留，回眸擦肩而过，千年时空里谁为谁蹉跎。如果你我注定悲剧的走一路，谁为我们拉开序幕，穿动时间的轨迹，绽放着图意，仿佛空气中也弥漫着你的气息，思念之间成长发，注定你的牵挂，爱你是用生命浇灌出的花。 散去的阴霾，是谁？

参加婚礼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有时会觉得哎，好像所有的婚礼形式都是这样的，但如果是和你很亲近的人结婚，怎样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因为你看着他走进幸福的殿堂，这种变化，这种过程都在你眼里，怎么可能不感动呢？当然参加婚礼的时候也会送上深深的祝福，不过有的朋友参加婚礼的时候最烦的就是被催婚，哎，谁谁谁都这样结婚了，谁的二胎都有了，你怎么还不着急啊？感情幸福可能会来得晚一点，只要它是真的就好，何必着急呢？好了，在这里继续来不着急的慢慢的享受好音乐。 什么值得我心痛，想你的天空下起雨来，没人心疼的黑夜，脸颊两行咸咸的泪水，是你还是你让我望穿泪水肝肠寸断，

双方能够尽快达成正式合作，确保项目顺利实施，为轨道交通平谷线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助推我市后发跨越高端发展，为挺进三十强率先打小康，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签约仪式上，捷安畅达轨道交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金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在合作意向协议文本上签了字。我市打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推进会议召开后，市综合执法局立即开展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对迎宾路、鼎盛大街、西环路第九中学等处二层以上广告牌匾、停车桩、地锁、围栏等有碍观瞻、影响市容的各类建筑予以拆除。行动中共出动执法人员200余人次，执法车30余辆次，拆除城区内二层以上广告牌匾70余块，地锁20余处，私搭乱建5处。通过整治，城区环境容貌明显改善，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下一步，市综合执法局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巩固扩大治理成果，一鼓作气，坚决拆除城区内二层以上广告牌匾、停车桩、地锁、围栏等有碍观瞻、影响市容的各类违建，还广大市民一个整洁舒适、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杨庄镇新军屯村党支部坚持人民疾苦专心中，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信念，以村街发展为主题，以基层党建为龙头，以服务村民为宗旨，全村连续多年保持了班子稳人心齐、村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针对广大群众反映强烈的农村环境卫生脏乱差等问题，新军屯村党支部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大力实施村容村貌改造工程，着实抓好农村道路改水改厕、休闲广场、路灯安装等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截至目前，累计投资400余万元，硬化村街道路7000余米，安装路灯70盏，铺设自来水管道4000余米，增容更换变压器1台，完成村内低压线路改造12000余米，栽植月季320棵，法桐96棵，改建三格水冲免掏式厕所105户，无害化厕所普及率达100%。特别是在气带煤工程推进中，村党支部积极发挥村民监督委员会的作用，确保工程一律在村民监督委员会的全程监督下公开招标，并将工程规模、规格、预算等情况及时公开公示，方便村民监督。目前新军屯村气带煤工程已具备通气条件，与此同时，新军屯村党支部还投资100余万元新建村民活动中心和休闲广场3处，并将村内的一个垃圾坑清理干净后回填，建成街心小广场，配备健身器材20余套，为群众健身、休闲、娱乐提供了活动场所，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受到村民的一致欢迎和好评。环保之声，核长制为什么写入水污染防治法？去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核长制的意见，对推进核长制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职责、组织保障等都做了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副主任童卫东介绍，核长制是核湖管理工作的一项制度创新，也是我国水环境治理体系和保障国家水安全的制度创新。在审议中，党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地方社会公众都提出要将核长制写进法律中，强化党政领导对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治理的责任。新修改的法律相应增加了核长制的内容。童卫东指出，在核长制实施过程中，党政领导的个人责任会纳入对他们的考核中，对他们的晋升奖惩等都会有影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三合市关于严禁违规操办和参加升学宴、谢师宴的公告。

也许我们不会像小时候开心的点那么的低，很容易就开心的手舞足蹈，但是知足常乐依然是一种幸福。希望你成长成了你喜欢的样子，希望你没有太多你讨厌的改变，保重自己，珍惜当下，和时光一起走在路上吧。好了，和好歌曲一起来相伴，接下来会听到 JJ 林俊杰的爱笑的眼睛，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锁定收听1033，不要走开，再见。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戒指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也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动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伤心。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彻底。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戒指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笑的眼睛，流过泪像你一日看着电影，是我不小心的你。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到底我一定让自己坚定。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忘记。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坚定。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假装很坚定。 谁更需要恩赐？天生无完美的事，完美来自于无私。光芒钥匙从这一生秘密这回事，是灵魂终于懂事。脸庞温柔，嘴唇写实，纯粹的笑容是雨过天晴一道彩虹。几乎长的日子各在不同的位置，为了外在的标志，忘了上帝的意志。光芒钥匙从何一生美丽这回事，是灵魂终于懂事。脸庞温柔，嘴唇写实，纯粹的笑容是雨过天晴一道彩虹。每个人每张脸，生命是种笑脸，随着爱的用心才不会过眼云烟。光芒钥匙从何一生美丽这回事，因为灵魂开始懂事。眼看温柔，嘴唇写实，纯粹的笑容是雨过天晴一道彩虹。光芒子怎么诚实，美丽这回事，就是心底心灵瑕疵。感动平庸，祝福诚实，感动 三合，品味一零三三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份回忆。我的故事，我的歌。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